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十六集。 孟小姐，孟小姐掉水里了，一直没有上来，这项链还在那。哎呦，这水里有鳄鱼，岸上也有，一共有两条。那个水里那条更大。 什么叫一直没上来？屈翘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后背激起一阵寒凉。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步话机里传来显琼花的声音。 第几道？第几道找到神棍的？ 四道，第四道。 所有人进第四道。再重复一遍，所有人进第四道。 话音刚落，关口处迅速坠下两个人来。打头的那个是七妹显琼花。屈翘仰头看着她落下。显琼花40岁出头，从小女生男相，又爱留短发。眼拙一点的人经常认错她的性别。她的穿着也简单，夏天就黑裤白 T， 冬天就多加件运动外套。莫说走在人群中了，就算一个人走也极不起眼，跟屈翘几乎是两个极端。不过人不可貌相，他办事极利落，从不拖泥带水。虽说有时候话说的不中听，但对事儿不对人，行事也公道，整体上还是很得人心的。屈翘自打和山桂斋疏远之后，跟这位七妹也很少见面，不过彼此的关系倒还好，属于见了面能做能聊的那种，只要不聊那件事。屈翘朝着显琼花点了点头，他的身侧不断有人奔进奔出，那是得了指令的人纷纷撤出，改入第四道。显琼花刚一落地便急着解坠带，也不多说废话，快人快语。 六姐，你上去坐镇吧，你的功夫都在戏上，荒废了这么久，我怕你身手跟不上。再说了，我是山儿，你是山间，我位次高过你，自觉怕是不好吧，我不跟你说了。 显琼花身后跟着的是孟劲松，一脸焦急，也顾不上跟屈翘寒暄，只恭敬地点了下头，就急急跟进去了。神棍一路跌跌撞撞，乱拐乱奔出来，找是找到了救援，但他不记得回那个洞穴的路线。好在这趟山鬼来的人多，效率也高，加上还有各种仪器帮着打前阵，找起来就快多了。显琼花到的时候正赶上人恶大乱斗的现场，见到这么大个巨鳄他也吃惊不小，但有十多支麻醉枪对着，近15、16口人围着，他觉得问题应该不大，于是径直绕过那群人进了洞穴。洞穴里比之外头就要冷清多了，探灯的光条条道道。怪了，进来的那三四个山户站得离岸很远，手上拿着仪器或者显示屏，交头接耳，显示忌讳水底下的东西。却有一个全身上下湿淋淋的年轻人坐在岸边，悬垂的腿甚至伸进了水里。神棍站在他身后不远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。显琼花有些不大确定，于是问了孟劲松。孟劲松告诉他，那男人就是江恋。显琼花是听过这名字的，但具体不大清楚。两人对答间，有个山户急急迎上来，脸色煞白，把仪器显示屏送到显琼花面前。显琼花懒得看， 说：“ 我们到的时候，迎头撞上鳄鱼，兄弟们就围攻开了。我和另外几个进来，就看到那个江小哥一直在水里浮上闲下。他说孟小姐已经落水很久了，可是我们看了探测仪，这……” 显琼花瞥了眼探测仪，探测仪是以热能为依据的，但鳄鱼是冷血动物，所以成像的颜色跟一般温血动物不大一样，但因为跟周围有反差，所以还是能大致看得出轮廓。而探测仪上显示这水下只有那条巨鳄，没有其他。 千姿呢？会不会通过什么水下裂缝逃走了？ 这里是绝地，即便有裂缝也是渗水的， 没有说人能通过的道理啊。 哦，那是被吃了？如果吃了的话，成像仪能拍到鳄鱼肚子里是什么样吗？能拍出来里面有个人形吧？ 拍不到。 咱们自己就这么没了？这是干什么？拉他上来，哪有这么找的？不要命了吗？他一直在这浮上潜下。 是。 水里有鳄鱼，就没攻击他。 他说，岸上的那条不下水，水里的那条不上岸，而且，水里的那条，哪怕他游得再近，甚至伸手摸到了，都没动过。他是这么说，但我们不敢下水试。 水里的那条巨鳄不上岸，甚至人到身侧都没动过。冼琼花皱眉， 水里那条是死了？ 没有，说是之前还动过，也袭击过孟小姐，但是不上岸，也就是说只要离水岸远点还是安全的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孟小姐落水之后，那条巨鳄就跟冬眠了一样，一直贴着水里趴着了。 那会不会是他趴着的地方有什么通道？ 这个要他挪了个位置才能知道了。他那块头怕是要开个吊机进来啊。但是七姑婆，这么大的池子下头如果真有个通道，泄水的水压是很大的，那巨鳄会被水压吸附在那儿，动都动不了。 这原理就跟游泳池排水似的，排水口处的吸力会非常大，人如果被吸住了，直接被压强撕裂开也是有可能的。 啊，但神先生说之前那巨鳄还浮出水面活动过，而且巨鳄浮起来的时候也没见这湖有泄水的迹象。 说到这儿，湖面处又传来水声，是江恋再次浮出水面。看他拨水的动作，就知道他的气力也所剩无几了。冼琼花并不欣赏这种的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在他看来不是犯蠢就是刻意表演。 这是扑腾给谁看呢？真沉下去了还不是要我们捞？ 说完转身去向洞外。孟锦松没动，他朝着江恋看了一会儿，吩咐那个山户 喊他上岸，总不能看着人家死在我们面前吧。 孟锦松当然是有气的，他见到神棍时冷冷说了句， 或许很多事情我会做得让千姿不高兴，但至少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没让他冒过生命危险。这十多年了，我也只有这一次被迫放大假。 神棍当然听得懂这弦外之音，只放了这一次假，孟千姿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这话说的也没错，神棍不敢回嘴，只好给还在水下的江恋打下手。江恋精疲力尽地上了岸，安全起见，山户都撤出了这个洞，离得最近的也是在甬道里。江恋不想走，一个人坐在岸上，看着死寂的湖水发呆，脑子里混沌一片，什么逻辑思考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只反复地想着同一个问题。 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大活人怎么一下水就不见了呢？ 他拒绝去想水里头还有巨鳄，可能是被巨鳄吃了这个可能性。每次想到，两侧的太阳穴便突突直跳。神棍进进出出的给他送水，给他拿吃的，每次进来就给他讲一些外头的进展。但是江恋没动过，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动山鬼的食物。 那个小鳄鱼被绑起来了，鳄嘴拿麻绳绑了一道又一道，爪子包了好几层厚浆胶皮，四条腿是互相绑起来的，说这样就跑不了了。我听他们说，遇到鳄鱼真的只能攻击头眼，其他地方实在下不了手。在一处高点的洞穴里发现了成堆的碎蛋壳，这底下都不知道孵出过多少鳄鱼啊。发现了十来处入口，但都是人进不了的，动物能进。他们说这里可能是以小养大，小的出去找食，进来喂大的，长大了就不再出去了。也有可能是互相吞吃，连线的专家说 适者生存，他们会自我进化，适应极端的环境。曲家妹子哭得很厉害，县家妹子一滴眼泪都没掉，还在问炸药能不能炸死水下这只。孟助理， 神棍住了嘴，没继续说孟劲松，毕竟孟劲松那话不好转述给江恋听。 哎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早知道我就不看棺材了。他们让我别大声说话，我连咳嗽都没敢咳嗽。你们不来救我就好了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死了也不算吃亏。 你别说话，我贴个神眼。 你现在要画画？ 我不画，我就是想看看。千姿出事的时候，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我没看清楚。 说着，他已经闭上了眼睛，气息浅弱，一动不动了。神棍没想到江恋就这么贴上了，有点着急，又有点茫然。 哎，那我呢？是要在这儿护法吗？有什么禁忌和注意事项没有啊？嘿，怎么连交代都不交代一声啊？ 神棍急出了一身汗，怕有人高声吵嚷，又怕水底那头巨鳄会悍然出击，还怕江恋在身体极度虚弱时贴神眼会贴出什么事儿来。就这么如坐针毡，惶惶不安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江恋身子一颤，合紧的眼皮底下眼球快速地转动着，喉咙口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两只手蜷起，拼命在地上抠抓。神棍吓了一跳，怕惊动水下巨鳄，还不敢高声叫嚷，只得先扶住江恋。低头看时，就见江恋拼命想睁眼，但只能睁出眼白来。 哦，对了，贴神眼的人一定要有一个自然醒转的过程，如果被惊动或者是强行的被醒转，就会陷入这种半痴半癫的状态。我记得这种时候最好是用水击火烧，或者是打醒他。 水边神棍是不敢去的，身上也没有火种，只好下手去打。一巴掌过去，先把自己吓了一跳，觉得那啪的一记太响了，于是改成拳，打脸下不去手，便往肉厚的地方招呼。都不知道挥了多少下了，手腕突然被攥住。 行了，够了。 哎，我伤着你没有啊？ 有光。 啊？ 我看到了，千姿摔进水里的时候，水面上有一处泛起了光晕，金不金，彩不彩的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那巨鳄沉下去之后，那光就消失了。 是不是那种金色里有七彩的光晕的那种？哎，我也看过呀。前头发生的一切太凶险了，我居然把这节给忘了。 神棍结结巴巴，把自己看到光时的情形说了一遍。江恋敏锐地注意到了事情的相似之处。 当时，那巨鳄也在动。 神棍猛点头。 湖面下面肯定有什么东西，被那巨鳄给遮住了。只有巨鳄移动的时候，位置相错，才能偶尔泄出一些。我们去找七姑婆，千姿说不定就困在下面。 然而，对江恋的发现，冼琼花并没有什么兴趣。他从陆三明口中已经听说了昨晚的一切。在他看来，江恋比神棍可恨。神棍落下关口还情有可原，毕竟谁都想不到土龙会突然发疯。但你江恋明知下头有巨大危险还要下去救人，这不是没脑子是什么？再说了，救出谁来了？最后还不是山鬼后援带了装备进洞，这才把人救出来了吗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冼琼花能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完，已经很讲礼数了。 所谓的彩色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眼花？又有没有可能是水被光照时发生了什么折射散射？ 不是眼花。 哼，以那头巨鳄的体型，光凭我们这点人是没办法挪动的。起吊机不可能开得进去，炸药我们也商量过， 但不了解下头的地形，很可能导致坍塌，太危险了。再说了，他又不是死的，你游进他身侧他不动，那你推他挪他翻他时呢？所以你来找我，到底是想让我帮什么忙？ 那头巨鳄先前是动过的，如果它遭遇危险，很可能会移动。我们可以把它引开。 引开了之后呢？以它的战斗力，我们山鬼得死多少人？就算真的有彩色的光，如果只是它肚皮底下压着的一块彩色的晶石呢？彩色的光等于千姿吗？ 是不确定，但哪怕有一丁点的希望，我们都该试一试。 虚窍一直坐在边上，双目红肿，一声不吭，只听到此处时帮江恋说了句话。 七妹，她也是关心千姿，哪怕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也该试一试。 六姐，这不是唱戏。别说我不关心千姿，我连夜赶到这儿，就是为了千姿。但我知道什么叫接受现实。千姿如果真的还在，哪怕我死，我也会拼着去救她。可现实摆在眼前，仪器上的显像清清楚楚，我不会拿什么一线希望做幌子，揪着什么光让大家做无谓牺牲。我们既然商量好把破恶的事交给水鬼，那就等水鬼派合适的人来吧。 这沟通看来是不会有成效了。哼，没事，我就是跟您说一声，孟小姐多少是因为我才出的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哼， 说完了转身就走。冼琼花大怒，厉声向孟金松道： 这什么态度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，这两天别让他在我面前晃，也不准他再生事。 是。 孟金松应了一声，很快出了帐篷，身后传来冼琼花余怒未消的声音： 最烦这种不自量力的人。 孟金松出了帐篷之后脚步就缓了，只目送着江恋大踏步走向地坑旁边，而神棍在后头一溜小跑。帐篷外站着的两三个山户也听到了里头传出的话，都簇向孟劲松身边。 孟助理，七姑婆说要关，咱们要上去一起摁住他吗？ 好吧。 孟劲松伸手进兜摸出一支烟来，不紧不慢地叼上，离得最近的那个山户忙掏出打火机殷勤地给他点上。孟金松面无表情，猛吸了一口，又悠悠吐出，这才说了句： 不是没追上吗？ 山户在迷宫里已经拉起了指向的发光带，江恋便一路沿着发光带疾走，偶尔经过一处甬道会遇到两三个值守的人，江恋也不吭声，只是在经过一个人的时候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顺手捞走了他的山鬼箩筐。那人莫名其妙，但山鬼箩筐说白了就是个工具包，标配，丢了可以再申领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。神棍一溜小跑的跟着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快到水岸边时才嗫嚅着建议了一句： 这鳄鱼是水里的，也许人家水鬼有效多了。小恋恋，其实咱们是不是应该等等？ 江恋猛然停下脚步，神棍吓了一跳，有点不知所措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带了装备的山鬼后援会更有实力，水鬼对水下的凶兽会更有办法吗？我怕的只是在等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或者千姿会撑不下去。六七姑婆他们过来用了12个小时，水鬼来只会更慢，这段期间谁知道会不会有变数。千姿如果还活着，她从昨晚开始就没有吃过饭，没有喝过水了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受伤，你让她怎么挨啊？啊，谁爱等谁等，我不等。 说完背起山鬼箩筐径直向着水岸边走去。神棍看着他的背影，鬼使神差般的突然冒出一句： 小恋恋，你还要去昆仑山找箱子呢？ 江恋浑身一震，顿了顿， 回过头来。 哎，你这意思是我一定回不来了，千姿也回不来了，是吗？你什么居心 啊？哎，不不不，我是。 切，我还回来呢，万一真回不来，万一真回不来，我就靠你了。我感觉谜题都快解除大半了，看在大家同是寻香者联盟，又共同当过三重联办的份上，昆仑山这段就拜托你多费心，不然 不然你做鬼都不会放过我。 不然在下头没脸见干爷，做鬼也抬不起头来。 江炼潜入水中，他已经潜下来好多次了，有几次摸到过粗糙而又厚硬的鳞甲，对大致的路线还有印象。终于浮出水面换了几次气之后，他又摸到了那条巨鳄。江炼最后一次浮出水面，吸入一口长气，入水时还看到神棍在岸边不远处杵着，像一棵老树，一棵让人安心的老树。 我的托付神棍一定会尽心的，就好像对身负凶险的那几个朋友一样尽心。 他潜入水底，顺着巨鳄的身形一路摸索，由尾到身再到脖梗，大致确认了巨鳄的头部方位。 我靠近你你不动，摸你你不动，现在我揍你，就不信你还能不动吗？ 他攥指成拳，向着那巨鳄眼部狠狠倒了下去，一拳不够再一拳。果然那巨鳄躁动起来，额头一摆，前面的水带起底部的泥沙，顷刻浑浊。江炼拼命睁眼，看到了浊黄水色间隐现的森森齿牙，也看到了巨鳄的身子微微掀动时肚腹下露出的带彩色的光晕。 一定就是那里，下头必有玄虚。 江炼脑子轰的一下，也顾不上恶身掀开的那条线有多么的细窄，拼尽全身的力气，双手撑地，先将腿向着那一处挤塞了过去，想像条鱼一样就那么滑进去。哪知刚一动，就觉得身后有大力阻来，他脑子转得极快，立刻猜到了是鳄鱼牙齿挂住了山鬼箩筐，这个时候只能舍居保帅，把这包给弃了。他双臂后撤，迅速将身子松脱出来，然后顺势撑地借力，果然那一处不是石的，像是一个水道。在巨鳄的身体重重挪压下来之前，他成功地将自己整个身子都送了进去。然而没有预想中的顺着水道一泻而下，也没有掉落在什么安全的所在，他惊惧地发现自己被陷在一个水团里了。四面都是水，然而这水比湖水清澈多了，往上看黑沉沉的一片，那必定是巨鳄的肚腹又压了下来。往下看，他看到下头似乎是一个洞穴，有极其绚烂的七彩烁动的光在半空悠悠流转，环光外围笼着一层淡金色的晕光，如沙似雾，飘飘渺渺，似金沙弥散，又如星斗成环。顿了一会儿，他才看清那不是环光，而是一根根金色的灵毛，不知为什么反了地心引力，就那样悬浮于半空中。而在那一圈光环下方，江炼只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，他看到了孟千姿。孟千姿趴伏在地一动不动，就像是已经死了，周身已经晕开了一大滩血，那血被凹凸不平的地面分作了数道，还在不停地往外流着。江炼狂躁起来，拼命地捶打水团，但人是没有办法和水较劲儿的，多大的力道都会被水分而散之。他觉得自己像个困在水袋里的观赏动物，在那团水里不停地翻转扑跌，乱抓乱荡，却怎么都出不去。很快江炼的那口长气耗尽，开始呛水，而在这一波又一波的翻转间，他还能清晰地看到地上的根根血线仍在不断地向外蔓延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